4007-106-108 4007-106-108。 活动一开始，想问问您昨晚睡得好吗？ 换了自己喜欢的心理心愿的床单，希望晚上可以早点睡觉。 凌晨两点还在看电视剧，真的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可脑袋怎么就这么清醒呢？ 不是说数到99只羊就能睡着吗？难道睡眠不好的人连做梦的资格都没了？ 听说在小腿那儿垫个高点的枕头，可以尽量让血液流入大脑，睡眠啊自然就好了。 过去我总以为只有妈妈会在凌晨4点起床，在厨房里为全家人忙活着早饭，可现在凌晨1、2点钟，30多岁的闺蜜还在跟我倾诉他们家的家长里短和工作压力。再去看看朋友圈，凌晨2点多发个微信问问谁还在线，点赞的朋友多到你都在质疑他们是不是正在加班。人的一生有1/3的时间都在睡觉，而在中国超过3亿人正在经历着睡眠的障碍。 是的，谁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可现在的确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睡眠的弱势群体。除了适量的运动加快代谢和适量的娱乐放松身心之外，您还可以通过改善睡眠环境来提高睡眠的舒适度。比如说每年最热的3伏天，您需要一床牛皮席。 没错，牛皮席是近10年来很多家庭的夏季床上用品的选择。第一，因为它漂亮，一整张牛皮制作的全皮席子看着赏心悦目，大气又舒心，心情好，睡眠自然就提高了。第二，因为它舒服，牛皮的毛孔透气，不用整夜开空调，依然可以享受到一整晚的清凉舒爽，而且像皮肤一样柔软有弹性，软软的，凉凉的，滑滑的，只有您自己感受到了才知道什么是好席子。 第三点就是它实在，皮制品的使用年限不用我说您肯定清楚，只要是正宗的三峡库区的水牛皮凉席，不说用一辈子，几十年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可以像床单一样折叠存放，不占地方，用不用洗刷晾晒，关键是今天的活动价您没有理由拒绝。咨询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啊，来自三峡库区水牛皮席老品牌孟德兰特别为大家带来了盛夏冰点活动，一床1米5×2米的水牛皮席商超统一售价是8900。那今天呢，打进4007-106-108的朋友立减7000多块钱，只要1999元的单席裸价。但是因为是2018年的新席啊，商超肯定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所以为了不扰乱市场，本档活动是只有30床的凉席，马上拨打热线抢占机会，4007-106-108，4007-106-108。 家住朝阳区的吴先生说，每天一睁眼就要面对200万的房贷，感觉好累。可回到家还要躺在坚硬的竹席上，怎么可能睡得舒服呢？虽然房子是贷款买的，但生活却是自己的，所以是时候买床牛皮席改善一下了。还有家住西城区的刘女士就说了，上个月真的是太忙了，居然忘记交电费了，出差刚回到家就被热哭了，听人说牛皮席不用整夜开空调，就想买床试试。还有家住大兴区的徐大爷说，老伴儿关节不好，不能吹空调风扇，早就听说牛皮席不用整夜开空调，可商场里的牛皮席打完折之后还要5000多块钱，今天你们才1000多块钱，这品质和商场里的牛皮席是一样的吗？ 您放心，孟德兰水牛皮凉席和商场专柜都是同一生产线下来的，品质肯定是一样的。 对， 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每一床都是来自于三峡库区，每一床都是由整张水牛皮精致而成，每一床都是由20年以上的皮革师傅们纯手工打造，从剪裁、包边、打磨、揉料等等，历经几十天才能完成。而现在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不需要花到原价的8900，也不需要花到之前2599，单席裸价是1999元。 是， 最后的一分钟，抓紧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一床牛皮席可能改变不了您的现状，但它却可以让疲惫的我们享受一下睡眠环境，可以让不吹空调的爸妈睡个安稳觉， 可以接下来的几十年的夏天就像现在这样，不用洗刷晾晒，也不用忍受坚硬闷热的感觉。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花1999元就能轻松享受几十年的水牛皮凉席。其实生活就是这么简单。40071061084007106108。 我与你知识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老曹嵩自从散家才支持他儿子孟德去讨董卓，他呢就隐居到琅琊了，也就算藏起来了。现在一听说儿子露了脸了，做了镇东将军东郡太守，今儿来接他去全家团圆，老头当然挺高兴。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路过徐州。徐州有位太守叫陶谦，陶公祖，这人非常厚道，待人特别热心。他久慕曹操的大名，总想找个机会跟曹操亲近亲近。今儿一听说孟德家眷由徐州经过，陶谦亲自到城外把老曹嵩给接进了徐州，他要好好款待款待这一家。备酒接风，陪着老曹嵩在徐州玩了两天。到走的时候，陶谦派手下的部将张凯带领500名军校，让他好好把曹氏全家护送到兖州去，把老曹嵩给高兴坏了。哎呀，陶谦陶公祖这人可太好了，我见着我儿子孟德，我得好好说说。在城外拱手而别之后，张凯保着曹嵩就上路。走到半道啊，忽然这个天下起雨来了。这个季节呢，正是秋季，一场秋雨一场凉。走这地儿是上不着村下不着地儿，雨还挺大，就在一个古庙里暂且避避雨。张凯和他的军校浑身上下这衣服都淋湿了。人家老曹家好几十口人，这一小古庙没多的地方，另外还有这么多的东西呢，所以这个大殿和东西配殿连人带东西都塞得满满的。张凯和这些军校没地儿待，就在房里也站着。您想想，小风这么一搜，衣裳是湿的，肚子里再没有食儿，一个个心里的非常烦恼。这张凯呀、感情是个山大王出身，山大王的别名就是土匪。他一琢磨，哎呀，这老曹家挺趁呢、趁这么多的钱，感情曹嵩是当代的大财主。我把他全家一杀，把这东西拐了一走，我占山为王去吧。张凯想到这儿，就把他手底下不错的那几个都叫过来，这么一商量，这几个一听干呐、那就下手吧。就在这天晚上3更10分，他们一声大喊，抄起刀剑就冲到大殿里去了。那位曹二爷曹德呀，听见外边喊声，提溜着宝剑出来了。他还想要比划两下呢，让张凯一刀就给砍在那儿，然后是见人就杀呀。老曹嵩听着声音不对，他扒着窗户往外这么一看，哎呦，这些人都反了。他摸过身来，拖着他的如夫人就跑。如夫人是干什么的呀？就是小老婆呗。这位如夫人呐、特胖，个子不太高，横着宽，顺着窗户出不去，就在这窗户台上嘎悠嘎悠，张凯就进来了，这咔嚓一人一刀就把曹嵩和他那如夫人都给杀了，然后又放了一把火， 张凯带着这些军兵拐车辆逃跑了。哎呦，曹操得到这信儿了，他大叫一声：“统杀我也！”咣当一下摔在地上没气儿了。哎呦，他手下的亲校赶快扶起来，抹死秦胸，捶后背，一劲呼唤民工醒来，民工醒来，呜！曹操跳起来之后，手指着徐州，破口大骂：“好你刀剑呐、啊！我跟你有什么冤仇？你杀我老父，斩我全家，此仇不报，枉为人也。”当时传令尽起兖州和濮阳之兵，兵伐徐州。曹操这火气可真大呀！他报复仇，这倒是真的。可是他也早想取徐州，那是为什么呢？扩大自己的势力呀、啊！一路上逢人就杀，见人就斩，是活气儿一个不留，是坟头全给他平了，把陶谦、陶公祖乱刃分尸，方解我心头之恨。晋起呀、啊，啊，就是一个看家的都不要。荀彧一听，那哪行啊？民工家里得留人呢。你报完了仇不还得回家吗？曹操勉强算答应了，让荀彧和程昱两个人看家，给他们留下5000人马，然后他传出一支令箭，所有的文官武将一律带孝。好家伙，这兵马一启动，就像铺霜融雪一样，前面有3丈长两面大旗，拿白布做的上书4个大字：报仇雪恨。由夏侯惇、于禁点微微先锋，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杀奔了徐州。曹操一连取下来10多个县郡，每过一地，无论是男女老幼军民，一个不留，全部杀光，杀的那尸首堆积如山，是人头垫道，血水横流。特别是富阳、曲率、绥陵、夏丘、彭城这5个县，叫他把鸡犬都给杀光了。还有的县城10年8年都听不见鸡鸣狗叫之声，曹操的残暴从此算出了名了。陶谦、陶公祖在徐州得到这消息之后，他是放声大哭，自己一片好心遭来了这样的横祸，原来实指望想跟曹孟德亲近亲近，借着他搬取家眷这个机会，把老曹嵩接到了徐州，热情款待，然后又派人护送，没想到护送人张凯变了心了，杀了曹操的满门，拐了曹家的财物，现在曹操报仇了呀，我陶谦浑身是口，难以分诉，我跟你曹孟德没有仇啊，就算有仇，你就把我万剐千刀喽，剁为肉酱也行，你也不能这样血洗城池，黎民百姓遭这样的涂炭，我对得起谁呀、啊？陶谦这一哭，帐下倒了1员大将。夫君呐、啊，您哭什么呀？曹操来了，咱们就跟他打吧。徐州这儿还有这么多的人马，还有这么多的战将。难道就这样束手被擒不成吗？这句话还没说完，探视马跑进来禀报说，曹操在城前讨战。出去吧。陶谦率领着人马杀出城外，两阵啪一裂开，曹孟德浑身素稿，由头上到脚下是穿白带孝，他催马到阵前，叫陶公祖马前搭话，这过去说两句吧。陶谦往前一带坐骑，民工请了。曹操一看陶谦，眼都红了：“老匹夫，孟德与你有何仇何恨？你杀死我的全家，今日不将你挫骨扬灰，难解孟德心头之恨。”哎呀，民工听了，他得解释解释啊。我陶谦久慕民工之大名，总想和你亲近一番呢。 老太爷曹嵩由此经过，我是热诚款待，派人护送啊。没想到张凯狗贼变坏了心肠，他杀死了老太爷，这个事情并非陶谦之罪，请明公相查。他还想往下说呢，人家曹操得听啊。你满口无言。只见曹孟德把手中令旗这么一摆，由他背后飞过一骑战马，夏侯惇要生擒陶谦。只见在陶谦阵脚上有一员大将就恼了，嘿，夏侯惇休伤我主，纵马摇枪过来，正是那曹豹曹将军。两马交锋打到一处，刚战了这么三五个回合，忽然间天气变了，云升东南，雾长西北，嘎啦啦一声闷雷，尘沙荡漾，飞沙走石，狂风大起，这仗没法打了，只好罢兵，两边都筛罗，鸣金撤退了。陶谦回到城里，下了千斤闸，是城门紧闭，派人严加防守。然后来到了帅府，陶谦越想越难过，我看见了曹操兵马兵似冰山，将似将海，我怎么能打得了啊？再说他要杀进徐州来，这地方还不得和他所过之处都一样啊？也得学习徐州，我不能再连累徐州百姓了。你们用绳子把我捆绑起来，送往曹营，我陶谦前去领罪。 慢来， 曹兵虽然凶猛，可是据我看，他一时之间也难以攻破此城，我略施小计，就让曹孟德死无葬身之地。陶谦举目一看，是自己手下的谋士糜竺。先生有何高计来叫我陶谦呢？我得怎么办呢？您写封书信吧，学生把这封信送往北海郡，去请孔融太守前来助您一臂之力。我们徐州人马不少，要和孔融太守合兵一处拒曹，曹贼可擒。有劳先生。陶谦赶快写了一封信交给糜竺了，糜竺打马扬鞭离开徐州，到北海郡来请孔融。他见着孔融把信往上这么一递，孔融接过信来一看呢，当时就生气了。生谁的气啊？曹操，你真是欺人太甚了。陶谦是一片好意，他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吗？你作为一个镇东将军，你也不好好想一想，你就带着这么多人马来了，而且血洗了十几个城池，杀了这么多的人，真是岂有此理。他把信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摔，先款待糜竺，告诉糜竺你不必着急，我立刻起兵啊，一定去帮陶谦陶公族。这么说，这孔融和陶谦感情很好，这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孔融打心里往外烦这曹操，他怕曹操成气候就没这么档子事儿啊，他还惦收拾曹操呢。既然你到了徐州了，我这回还名正言顺了，我得去助我的朋友一臂之力。不过孔融一想，曹操来势不善呢，他带着那么多的人马尽起兖州之兵，几乎都带来了，我这些人马就是和徐州合在一起，也不一定能打得了他呀。哎，有了，糜竺先生，你这不是这么老远来了吗？到我这儿你还得再辛苦一趟，我给你写封信，你去到平原去请一请刘备刘玄德，他有两个弟弟，二弟关羽，三弟张飞，请他出兵，咱们 合兵一处，一起到徐州，你看怎么样？哦，糜竺一听，我是久仰大名啊，听说此三公可不得了啊，十八路诸侯会董卓的时候，这三英曾经在虎牢关前杀败了吕布，就是这几个人，他二弟关羽温酒斩过华雄，不错，好，您把信给我，我这就去。糜竺早想见见这几位英雄啊。孔融把信写好，糜竺是打马扬鞭来到平原，把信往上这么一呈，刘备一看，公族有难，我不能不救啊，不过自己这人马太少了，刨去自己这俩兄弟这两员大将之外啊，手下就有这么800多人，那平原才多点地方，刘备一想，我这些人马去了能管什么呢？哎，我找公孙瓒借点兵吧。他和公孙瓒怎么那么好呢？一时之生啊，他们都是卢植老先生的学生，所以公孙瓒对刘备的感情特别好。刘备亲自见到公孙瓒，把这事情一说，公孙瓒开始还有点想不通呢，你跟曹操没冤没仇的，你去干嘛去？刘备一听，我得去呀，我已经答应人家了，人讲礼义为先，树讲枝叶为缘，哪能失信呢？公孙瓒一想，也对，那你一定要去，我借给你马步军5000。刘备挺高兴，可有一样，您还得把赵云赵子龙借给小弟我。刘备对赵子龙啊，那印象特别好。公孙瓒一想，5000人马都借了，把赵云也借给你吧。刘备领着这些人马和孔融合兵一处，一声炮响，杀奔了徐州。陶公祖听到这信儿，可乐坏了，亲自出城，把孔融和玄德接进了他的帅府，大排酒宴款待这几位。饮酒当中，陶谦陶公祖仔细这么一打量玄德，哎呀，这人可了不得，这人。他见玄德面带忠厚，举止不俗啊，不苟言笑，落落大方，礼下于人，谦恭和蔼，一表玄刚，言语豁达。哎呀呀，他又是汉室宗亲。陶谦一想，干脆吧，我把徐州让给他得了。想到这儿，他立即吩咐糜竺把印信兵符全都拿过来。陶谦双手捧着这些东西离开座位，走到玄德跟前，深施一礼呀。玄德一愣，公祖这是何意？哎呀，玄德公，当今天下大乱，王纲不振，公乃汉室宗亲，正义立服江山，老朽年迈无能，情愿将徐州相让，公务推辞。可把刘备吓坏了，我是来帮忙聚曹来了，怎么能落这样不义之名呢？他说什么也不要。糜竺一看，嗨，现在不是时候，曹兵兵临城下，哪有时间谈这个呀，咱们先谈的这仗怎么打吧。刘备一听，对，糜竺先生，我给曹孟德写封书信，咱们是先文后武。刘备把信写好，派下书人送往曹营。曹操把这信打开一看呢，都气晕了，怎么回事呢？这信主要是劝他退兵，不过刘备啊，在信里边用词啊还很锋利，拐着弯抹了脚，把曹操给损了一顿。曹操这气，你刘备算干什么的呀？你劝我退兵我就退啊。他把信啪往那一摔，吩咐人来啊，将下书人给我斩了，然后再攻徐州。就在这时候，忽然跑进一个探报来，禀报曹操说，大事不好，吕布吕奉先兵取了兖州。可把曹操吓坏了，老家丢了，这吕布怎么会把兖州给取了呢？他单人匹马逃出了长安，先去投袁术，后又投袁绍， 袁氏兄弟啊都不愿意理他，嫌他这个人反复无常，说他不好教。后来呢，他跑到上党太守张扬那儿去了。他有一个朋友啊，姓庞，叫庞叔，从长安把吕布的家小给接来。就因为庞叔啊接送吕布家小，让李傕把庞叔给斩了。然后李傕又给张扬写了封信，他让张扬把吕布给杀了，你只要杀了吕布，我就重重的封赏你。吕布听到这消息之后啊，就离开了张扬，投到陈留太守张邈那儿去了。张邈这人呢，很崇拜吕布。这张邈一看吕布来了，他急忙把文武全都找来了，挨着个的给吕布做了引荐。其中有个人姓陈，叫陈宫。这位陈宫是谁呀？就是曾经捉曹放曹的那位陈公台。他自从离开曹操之后，就到张邈这儿来了。陈宫啊，很敬仰吕布。吕布这一来呢，两个人一见如故，没事坐在一块儿，这么一闲谈呢，这个陈宫就问吕布了，说凭将军之声望和本领，足以能够自主啊，你何必受他人牵制呢？如今诸侯割据，英雄并起，将军也应有一立足之地啊，然后方能建立霸业。吕布一听，然呢、啊、陈先生您说的太好了，不过我到哪儿安身为好呢？眼下濮阳和兖州空虚，将军为何不取呀、啊？哎呀，吕布听到这儿一皱眉啊，兖州与濮阳为曹操所辖之地，那怎么能够轻易取过来呢？哎，现在曹操到徐州去讨陶谦，他报复仇去了，兖州濮阳正在空虚，您跟张邈借一哨人马，陈宫不才，我愿意辅将军一臂之力去取兖州濮阳。吕布听到这儿，赶忙站起来，他冲着陈宫施了个礼呀、啊，多谢先生指教。他急忙去找张邈，借了一哨人马，几员大将，带着陈宫，没费吹灰之力、啊，吕布就把兖州和濮阳给取了。现在探报，跟曹操这么一禀报，您说曹操能不紧张吗？好厉害的吕布啊，这可怎么办呢？曹操急忙把众谋士请来了，这么一商量，郭嘉给他出了个主意，主公您不必着急，我看您就做个顺水人情吧。刘备这不给您来信了吗？劝您退兵，您给刘备回封信，说我呀看在你刘备刘玄德的份上，我不打徐州了，也不杀陶谦了，这仇我不报了。您这叫稳军之计，先稳住刘备与陶谦，然后咱们把人马往回这么一撤，是假意撤兵啊，撤兵回去得过兖州和濮阳，把咱老家保住，擒住吕布，然后您再回兵徐州报仇不迟啊。曹操一听奉笑啊，此计正中我的下怀。说着曹操给刘备写了一封回信，然后他从徐州撤兵，兵取兖州，是大战濮阳。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打竹板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和心边，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醒目一想就开讲，说演评博，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五千年，评书名家齐欢聚， 你方唱罢我争先呢，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咿呀，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刘玄德和孔融来到徐州筑陶谦，刘备先给曹操写了一封信，他劝曹孟德退兵。曹操一见这个信，气不打一处来，你刘备是何如人也，胆敢写信劝我，而且这信里边话里话外的还把我给损了一顿，不行，这徐州是非打不可。他刚要传令把下书人斩了，就在这时候探马来报兖州失守。孟德大吃了一惊，这还了得，老家没了。兖州叫谁给拿过去了？吕布。不单兖州，连濮阳都让吕布给占了，好嘛，把曹操的老家给抄了。曹操可真有点沉不住气了，那我打完了徐州之后我哪儿待着？正在这时候，郭嘉过来给他出了个主意。主公，趁此机会您就给刘备写封回信，卖个人情吧，这叫顺水人情，就说你的信我接到了，冲着你这徐州我不打了，陶谦也不杀了，由此罢兵，我兵回兖州。是个办法。曹操心中暗想，哼，你以为我取兖州我这仇就不报了？此仇是非报不可，等我把兖州濮阳收回来，擒了吕布，然后再进兵徐州杀陶谦，那也不算迟，君子报仇事时不晚。郭先生，此计甚好啊。他款待了下书人，然后给刘备写了一封回信，曹操是搬兵回兖州。吕布听说曹操人马回来了，他立刻派副将薛兰领10000人马守住兖州，自己要带着人马去濮阳。谋士陈宫一看，哎，将军，这又何必呢？说曹操回来了，正好咱们打他一个疲惫之军，一战可以取胜，您何必离开兖州呢？吕布没听，濮阳我非去不可，使濮阳与兖州成鼎足之势，然后擒曹。哦，陈宫想了一想，将军，离我们这儿180里地有一条泰山险道，将军可以在那儿埋伏下一哨人马，等曹操的兵马来了的时候，容他兵马过去一半，拦腰将其斩断，孟德可擒。吕布摇了摇头，我奉先此次兵去濮阳另有别途，公台何以得知，不必多言。这意思就是我早就打定主意全安排好了，你哪知道啊，你就在旁边听着吧。合着陈宫的话他一个字都没听啊。然后他带领人马就奔了濮阳。吕布兵进了濮阳，曹操的大队人马已经接近了泰山。特别通过泰山险道的时候，郭嘉提醒曹操，主公啊，如果吕布在这儿设下一支伏兵可怎么办呢？望主公多加小心。曹操微微一笑，先生多虑了，吕布 乃有勇无谋之人，就冲他离开兖州去濮阳，他绝不会在这儿设伏兵，我等可以安然度过。说着他便令旗一摆，催动人马快走。果然大队人马平平安安由打泰山险道过来。当接近濮阳的时候，郭嘉又给曹操提了个醒，主公要小心吕布趁我军疲惫前来偷袭呀、啊！我们这么老远来了，还没等站稳脚，他来打我们。 先生，吕布哪有这样的韬略，只管扎下迎战。 不出曹操所料，人家陈公啊还真给吕布出主意了，出了两次了，让他守兖州他不听，让他在泰山险道设下伏兵他也没这么办，现在曹操率领人马直取濮阳，陈宫又给他出了个主意，趁曹操站脚未稳，您赶快起兵迎头痛击，就把曹孟德打个落花流水。吕布这么一听，哎，公台差异，你说的不对，俺吕布方天戟，天下无敌，胯下赤兔手，踏遍乾坤，何必打人家一个站脚未稳呢？我等曹孟德把营寨扎住之后开战不迟，他手下这些元将我是指日可擒。好，又没听，所以人家曹操踏踏实实的把营寨扎好了。第二天早餐战饭，曹操听到了禀报说吕布讨战，曹操立刻带领人马杀出来，把两阵队员孟德往前一催马，让吕布阵前搭话。吕布催马就过来了，曹孟德用鞭子一指他，吕布，老夫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何偷袭我的兖州，占领我的濮阳？吕布一听冷笑了一声，哈哈，这城池乃是汉家之城池，人人有份，难道说只是你一人的不成吗？他撇着那嘴把头一晃，曹操越看越生气，你这人太不讲理了，把人家地方给占了，你还有了理了？没等曹操说什么呢，吕布把方天戟一摆，什么人，将曹孟德与我拿下。他手下大将臧霸一催坐下马就过来，是举枪就刺。曹操身后有人大吼一声，哎，休伤我主，一骑马飞到了臧霸的跟前，感情是越近，两员将就杀到一处，二马盘桓，双枪并举，杀了个难解难分，三十回合未见胜负。曹操镇上的夏侯惇就有点急了，拍坐下马就过来了，他要助越进一臂之力，双战臧霸。人家吕布这边的大将张辽、张文远也不让了，干嘛俩打一个啊？哎，夏侯惇休得成狂，他催马上阵，四员将打到一处了，又战了二十几个回合，吕布有点生气了，这么半天取曹将不下，你们真是废物，尔等闪开了。他们方天戟往起这么一举，紧跟着就呜呜呜呜呜一通战鼓，吕布一催赤兔兽就杀过来。他这一上阵，那乐进、夏侯惇哪能抵挡得住啊？一下子被曹兵杀得大败，败下去三十多里路。曹操这才算收住了人马呀，扎住了营寨。曹操有点窝囊啊，原想到濮阳是一举而下，没想到让人吕布给杀成这样。他赶快把文武权找到了中军，这事儿得怎么办，得商量商量啊。于禁给出了个主意，说主公啊，我在镇上观战的时候，我看濮阳西有一座营寨，就好像濮阳一个翅膀子似的，那儿可能有吕布的人马，他和濮阳相呼应，对我们这个威胁就很大。主公，您能不能给我一支令箭，今天晚上三更时分，我把西营给他劫了。哎，曹操点了点头，他看看于禁，心里说，我这武将 也知道用谋了，不是在镇上就那么傻看着，他也看到星了，老夫我也看见了，于禁所说是正合我意，今夜三更我亲自率领你们，咱们劫他的星，将他的翅膀砍断，曹操让曹洪、李典、毛杰、吕虔、于禁为先锋，自己带着大将典韦。这典韦可了不得，曹操特别器重此人，此将身高过丈，生的是赤发朱髯，面似青苔，金睛涂眶，声如闷雷，臂力千斤，这人的力量特大，这个人不单勇猛而且忠义，为朋友报仇，抗拒官军，赤手空拳与官军奋战，官军数百是不敢靠前呢，多少官兵好几百没有敢往前上的，而且他追住猛虎，在深山打猎的时候叫他把这老虎给撵得满山跑，后来有人发现他，就把他给推荐给曹操。曹操见典韦那天呢是个大风天，那时候还没有气象预报呢，那天的风的大呀，要按照气象学说呀，大概也有九级，快赶上台风了，风刮的呀，营里边那个旗子都倒了，就那帅子旗呀，三四十个人扶都扶不住，典韦过去咔哧一下用一只胳膊就把大旗给扶住了，在那狂风之中帅子旗纹丝不动，这一下是惊震了全营的将校，把曹操喜欢的不得了，当时脱下锦衣披在典韦身上，锦衣呀、啊，就是曹操里边的那大缎子棉袄，你说那是什么感情吧？所以典韦呢非常感激曹公对他的知遇之恩，每次打仗曹操都把典韦带到身边，今儿晚上结营也是这样，天到三鼓，曹孟德率领人马就来到西营了，一声炮响就杀进去了，西营的人马还真不多，到这儿没费事儿，曹操占了西营还没有一个更次呢，就听东边一声炮响，大坏了，吕布在这儿有伏兵，还真不是伏兵，刚来的。吕布打了胜仗回到濮阳就犒赏三军，陈宫就提醒他说，将军，咱们的西营为濮阳一翅啊，您可不能不小心，应该派一哨人马去看住西营，以防孟德劫寨。哈哈哈哈，把吕布说的大笑，公台你想哪儿去了，曹操被我杀的大败，一杀几十里出去了，他还哪有这个精力来劫我的营寨。陈宫一听，不不不，将军啊，孟德其人是极能用兵啊，将军不可不防啊。好好好，既然公台提醒，我现在就派高顺、魏续、侯成领兵五千去镇守西营。这几位啊喝多了，人马走得晚，所以他们来到这儿的时候，人家曹操已经把西营给占了，高顺赶忙夺寨，一声炮响杀到营门前，曹操立刻迎战，两下刚混战到一处，忽听东边一声炮响，张辽臧霸来了，紧跟着西边是郝萌曹兴，北边是成连宋宪，陈宫安排的太周密了，四路人马一齐往西营这儿杀，吕布啊是四路总接营，带着陈宫也杀上来了，简直像四面张网一样，就把曹操给困在这儿。曹操一看不好啊，他立即吩咐曹洪、李典、毛玠，你们一个一个给我杀开血路，咱们赶快冲出重围。说着曹操催马就往前跑，对面一阵梆子声，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他的马往后退了几步，孟德怎么一着急，哎呀，谁来救我？这句话是脱口而出，这不完了吗？我要乱箭下身亡。正在这时，在曹操的身后有人喊一声，像打了个闷雷似的，主公无忧，典韦在人堂。哇，一匹青鬃马跑过来了，马上端坐镇元将，头戴赤金吞天盔，朱缨倒挂，身穿大叶黄金甲，大红滚裤，足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手里头举着一对短把冰铁戟，80多斤重，肋下斜挎一只豹皮囊，里边装着12只凤翅金戟，每一只是1尺2寸长。典韦的马抢到曹操的前面去，他这短把戟这么一抡呢，像车轮相仿，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这弩箭呢打的是到处乱飞，愣把吕布的兵杀得步步倒退，让典韦开出条路来。此时后边的追兵上来了，哗，漫山遍野都是人家吕布的人马。典韦一看，啪一翻身，他由打马上跳下来，咔啷把短戟往咬宁环德胜沟上这么一挂，他让曹操走在他的前边，典韦在后边。只见他一伸手，啪啪啪，从豹皮囊里把那短戟就抽出来，往手里头这么一合，他告诉身边的小校， 等这兵离我10步的时候提醒于我。 是，这小校都回头看，眼看着追兵是越来越近的。哎呀，典韦将军，10步了。 等敌军离我5步之时提醒于我。 小校一听，怎么又5步了？ 哎，一会儿咱让人捆上得了。 5步那还不快？一眨眼敌兵就到了。典韦将军，5步啦，都喊差声了。只见典韦不慌不忙的这么一回头，他把手里的这短戟这么一抛， 那头一个骑马追过来的一头顺马上就栽下去了。 只见典韦把他的短戟这么一扬，啪啪啪啪，12只短戟几步空发，把追上来的最前面的这10几匹马上的将官全都给灌下马去了。咔噔一下，追兵就愣在那儿了，不敢追了。就在他们一打愣神这功夫，典韦2次翻身上马，挥动铁戟杀出了重围。后边追兵这才明白过味儿来，哎，还得追呀、啊！哦，又追上来了。典韦保着曹操，好不容易突出了重围，只听前面一声炮响，哒！ 孟德一看，这回可完了。没想到吕布在这儿还安排了一哨人马，现在已经杀得筋疲力尽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那就算完了。 他仔细一看，是自己的旗号，他沉住气了，感情是夏侯渊率领的援兵杀到，这算把曹操给救了。一下子曹兵大败了50里，比第一次还惨呢，勉强算把残兵败将收拢住了。这下曹操可着了急了，开始的时候他没把吕布放在眼里，以为到这儿就能把濮阳拿过来，把吕布抓住。现在一看，满不是这么回事，吕布确实是勇冠三军呢、啊。不但吕布勇，再加上陈宫用谋，所以曹兵是连连大败。曹操能不着急吗？到徐州复仇没报了，现在老家兖州和濮阳又丢了，再娶吕布不下，老家收不回来，我怎么办呢？我呀，把他急得真有点是坐卧不安呢、啊。正在这时候，有人来报，启禀主公，营门外有人前来下书。嗯，赶快把下书人带到。是，功夫不大，这下书人进来，把书信往上这么一呈。 谁给曹操来的这封信呢？濮阳城里头有个大财主田氏，这个人是家趁万贯，他怎么给曹操来一封信呢？他在信中说呀，吕布残暴不仁，他在濮阳这儿待不长，我知道明公的人马到了，一时取濮阳不下，我想给你做个内应，请您今晚三更来取濮阳，我在城头上挂一面白旗为号，您的人马一到，我是开关落锁接您进城。曹操当时乐坏了，赏了下书人，今晚老夫兵进濮阳。怎么田氏来封信曹操就相信了呢？当然了，田氏啊是濮阳这儿的守护，曹操想过他准是不敢得罪我，知道吕布在这儿待不长，所以他愿意给我做个内应。正好里应外合，一战成功啊。刘烨提醒曹操，主公啊，吕布无谋，陈宫多计，主公不可不防啊。先生所见与老夫相同，我已做好安排。曹孟德兵分三路，一路人马进濮阳，两路人马做接应，天道二鼓，曹兵杀到了濮阳城下。走到这儿一看，吊桥已经放下来，曹操催马要过桥，夏侯惇过来，他低低的声音跟曹操嘀咕，主公您别进城了，恐怕有什么危险，还是让我们进去先探一探。曹操瞪了夏侯惇一眼，我不先行谁肯前往？曹孟德身先士卒，他刚到城口这儿，龙眼神一看，借着星斗之光，影绰绰看您在城门口上边挂着一面小白旗儿，这就是暗号啊。还没等他叫城呢，就听哗啦锁一响，吱溜溜溜溜溜，城门开了，真顺利。曹操领着人马就杀进了濮阳，一路上什么动静都没有。孟德人马已经到了濮阳的帅府了，一个人没看见。曹操一看呐，不好，赶快退兵，后队改前队，顺着原路往回退。退呀、啊！还没等转过脸来呢，帅府里头啪炮就响了，曹操的人马往回跑，刚到北街街口这儿，到。随着这一声炮响，北街街口杀出一哨人马来，左边是高顺，右边是魏旭，就把来路给掐断了。紧跟着这城里是金鼓大作，火光冲天，喊杀声不断，到处都嚷嚷抓曹操。曹操有些紧张啊，那当然，一人说话众人听，众人说话乱哄哄啊，要大伙冲着一人嚷嚷，多不爱紧张的人骑马也心忙。曹操就想从南门杀出去，南边也是吕布的人马，现在曹操的这些人就好像进了口袋阵一样，人家吕布已经把口袋嘴都给勒上了，他们就在这城里转吧。正在这时啊，在曹操身后有人说话，主公休得惊慌，典韦在此，随我来。说着他把双戟这么一摇，就杀开了一条血路。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历史，走进书中的世界，看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 变法第99天，1898年，上表向朝廷报警，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豪情壮志。当然，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 甘肃铁雀等于免死金牌吗？ 八旗是怎么回事？ 古代也有年终奖吗？ 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其实也很有趣。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让我们一起学历史。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曹操有些紧张啊，那当然，一人说话众人听，众人说话乱哄哄啊，要大伙冲着一人嚷嚷，多不爱紧张的人起码也心忙。曹操就想从南门杀出去，来到南关口外，已经到了吊桥了，这典韦才放了点心。 哎呀，主公，好险呐、啊！这回您不能再在后边，您在前边，由我来断后。 刚才开路我在头里，现在已经出了重围了，您在前边走。说着，典韦回头这么一看，曹操没了。 哎呀！ 可把典韦急坏，他拨马就回来了，走到城关口这儿，正好碰上李典了。 李典将军，你可曾看见我家主公？哎，我正在寻找。哎呀， 典韦让李典赶快去搬救兵，自己就杀进城来了。这回城里比刚才可乱多了，杀声喊声金鼓声，乱成了一团了。哪儿找曹操去？一连杀了个四街八巷，他也没看见曹操的踪影。二次杀出南关口，正好碰上乐进，乐进也在找曹操，二将合在一处，二次进城再来找。刚到城门口的呱，由城上下来一颗滚木，这滚木带着火，乐进这马进不去了。典韦一着急，啪，拿短大戟照着自己青鬃兽那三叉骨削了这么一下，可把这马给打急了，浑隆一声怪叫，噗就冲进城来了。典韦继续找曹操，曹操哪儿去了呢？典韦保着他杀到南关这事儿，典韦冲出去了，火光把南门口就给封死了，曹操出不去了。他拨马往北关跑，他干嘛一劲儿走北关呢？他的人马不是从那儿进来的吗？他觉得那个地方路还比较顺，走着走着看迎面杀来一将，曹操注目一看呢、啊，差点在马上掉下来。谁呀？吕布。胯下赤兔兽，掌中方天戟，这可怎么办？吓得曹操一低头，把帽子往前一拽，啪，使袖子一挡脸。他特意是缓配而行，把马刀放慢了，和吕布错蹬而过。吕布一回身，啪，使那方天戟一敲曹操这帽子，曹操浑身血都凝了。哎，你可曾看见曹操啊？哦，看见了，就在前面那骑黄马的便是。哦，吕布一抖缰绳，追下去了。曹操一看他往北追去了，行了，我的佛爷，我往南去吧。他一拨马，哇哇哇哇而命跑啊，碰上典韦和乐进了，两个将军保着他走到南关口这儿，上边的滚木雷石一个劲儿的往下砸。典韦和乐进两个人挥动手中的兵刃，拨打这些雷石滚木，给曹操开道。曹操的马哗往外这么一冲，正好从上边落下一颗滚木来。这滚木什么样？就是那大树摘了帽去了根，光要那大树听一个人都搂抱不过来那么老粗，在上边再撒上油，点着了，由高处往下扔，那怎么躺怎么躲呀？咔的这么一声，正好砸在曹操的马上，那马一声惨叫，扑通 曹操是连人带马都摔倒了。那大滚木压着他那马，马呢压着曹操一条腿，曹操咬着牙发着狠，好不容易把这条腿抽出来了，靴子也掉了，袜子也没了，还顾这个呀？那滚木还压着马呢，他赶快用那手推，曹操也有点晕了。那滚木上净火，你哪能用手推？他这一推，撕拉一下，咚咚咚，手就焦了，用手这么一划了，胡子、眉毛、头发全着了。费了好大力气，总算把这棵滚木给推开了，可那马也站不起来了。这功夫，典韦和乐进回来了，典韦把马让出来，让给曹操骑。二将步行，边战边退，直杀到天光大亮，曹操人马这才算收住脚。众文武赶快过来给孟德道寿惊，等众将到跟前一看，曹操哎呦都不认得了，发也烫了，胡子也打了卷了，眉毛没了，脚底下一只脚穿着靴子，一只脚光着，袍子也咧了，帽子也瘪了，瘪了是让吕布那集给罚的，怎么这模样了？大家还不敢笑啊，这都是我们的过错，让您受苦受惊了。曹操乐了，哇，把众文武都给乐糊涂了，叫这模样还乐呢？ 哎，李公不必担忧，老夫一时粗心大意，中了吕布的奸计，此仇必报。 随后曹操带着文武啊，就挨着营寨去走，慰劳那些个军校。 哎呦，这些军校太感动了，你看看咱们将军烧的伤那么重，还来看望咱们，这怎么得了啊？曹操看了看大家的士气还可以， 曹操和文武商议，老夫已经想好一计，要生擒吕布。郭嘉就问了，民工即将安出，你想的是什么计策呀？曹操摆了摆手不说。第二天一早晨，从这曹营里啊，呜嘟嘟嘟嘟嘟嘟，这怎么回事啊？吹开了丧号了，满营的军兵啊都穿白带孝啊，跟着就传出消息来了，说曹操昨夜夜袭濮阳，受伤过重，医治的晚了，曹操一命身亡。这下可把吕布乐坏了，曹操叫我给烧死了，好啊，今天晚上我要前去结营，把曹兵一网打尽。当天晚上三更时分，吕布率领两万精兵杀奔曹营，还没到曹营的辕门呢，甚至于连那辕门什么样都没看见，他的人马刚走在马陵山前，就听山上叨唠一声炮响，紧跟着彻底连天的喊杀之声，曹操率领着人马由山后就杀出来，这一下子就把吕布给杀懵了。吕布怎么能想得到，原来人家曹操是将计就计，这是诈死为名，假的。这起混战呢，由打午夜直杀到天明，吕布带来这两万人马呀，连死带伤带投降，大概丢了18000，最后他剩下2000来人是落荒而逃，一口气跑进了濮阳，城门紧闭，吓得再不敢出来了。这曹操好厉害，孟德打了胜仗之后马不停蹄，立刻二次兵临濮阳城下，两下又打上了。这么说吧，前前后后打了100多仗，整打了3月，曹孟德想把濮阳收过来把吕布灭了，灭不了啊，吕布想把曹操给赶走也赶不走，就这么僵持着，时间太长了，两边啊军粮都没了，军无粮自乱。曹操原来还盼望着呢， 盼望着等把这粮食收割下来再跟吕布决一死战。可是白盼了，一个是他们两下一番苦战呢、农民根本种不了地了，有的就算抢种了一些地呀、没想到这年还闹开了蝗虫了。好家伙，那蝗灾呀，就那蚂蚱铺天盖地往起一飞的时候，把天都遮黑了。没用多大会儿的功夫，就把地里的禾苗、桑柳榆槐的树叶全都给吃光了。哎呦，把那曹兵给饿的呀，走道都直打晃。感情多勇的勇将也怕饿，一饿眼就发蓝，有的那军卒啊站在那儿都不敢坐下，坐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了，这仗还怎么打呀？那真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啊。曹操只得退兵鄄城，鄄城就是现在的山东蒲县那个鄄城。曹操退了兵了，吕布也走了。吕布上哪儿去了？上山阳去了。他留下一部分人看着这濮阳。这山阳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山东金阳西北。他出去干嘛去？找粮食去啊。那濮阳城里十室九空，都人吃人了。这一闹粮荒呢，两家就算从此暂且罢兵。就在曹操和吕布打了这么100多天的时间里啊，周围那些列强诸侯连个人管都没有。有的那诸侯离得还挺近，你像什么袁术、袁绍、陶谦、孙策、刘表，尤其这二袁。这个兖州啊，就在袁术的南阳、袁绍的冀州的当中。这些诸侯啊，他们谁也不帮助，也不给两家解劝，就在那儿坐山观虎斗。他们知道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最好这两只老虎都死喽，这些诸侯好从中渔利。你还别说，曹操这一打吕布啊，有的诸侯啊还真占了不少光。谁呢？你就拿那陶谦来说吧，要不是曹孟德打吕布来，这徐州不就没了吗？曹操一走，徐州保住了。曹操在临撤兵的时候还给刘备写了一封信，不是买个假人情吗？下书人把这信拿回去给陶谦一看，陶谦很高兴，当即在帅府大排酒宴，款待孔融、刘备、关张、赵云。哎，这顿酒席吃完之后，把这些位给让到客厅，摆上香茶。这时候陶谦呢，吩咐人又把兵符令箭和印信拿过来了。陶谦手捧着这几件东西走到刘备的跟前，干什么呀？他还是要把这徐州拱手相让与刘备。公乃帝室之胄，帝室之胄就是皇帝的后代啊，是德高才广，理应为徐州之主。哎呦，刘备赶忙站起来还礼啊，陶夫君，刘备才疏学浅，实在治理不了这么大的徐州，我是万万不能接过兵符啊。那么干嘛这陶谦非要把这徐州让给刘备？陶谦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身体很不好，年龄也大，身边的两个儿子又不争气不成才，他知道曹操此番一走是顾老家去了，等他把老家安置好了，他还得回来取徐州啊。这徐州与其让曹操夺了去呀，不如把它奉献给刘备。那么刘备为什么三番两次的他又不要这徐州？其实按照刘备心里来说呀，他很想要这个地方，自从他出世以来他还没有一个安身落脚之处呢。那么陶谦几次相让徐州，刘备怎么不接呢？刘备也不傻，他这不是受孔融之托来帮陶谦忙来了吗？ 到这就把人家徐州拿过来了，这名义上也不好听啊，为此落个不义之名，那多不值得呀。 嚯，是陶公祖就让，是玄德就不要，推之再三，让之再四。糜竺一看不行啊，这么让是说什么玄德也不要了。他冲陶公祖使了一个眼色，陶谦一想，既然玄德不要徐州，我再跟您商量个事情行吗？离我这儿不远有一座城池叫小沛，我请玄德暂且驻军于小沛，不要回平原了。我实话都说了吧，我怕曹孟德到那儿收过兖州之后回兵徐州来，无论如何请玄德在这儿驻扎一段时间，小沛所用粮草都由我来送。玄德不好再推辞了，只好点头答应，不回平原，暂住小沛。赵云赵子龙一看徐州的事情算完了，我得回令公孙瓒，他要告辞了。临走的时候，玄德拉着赵云的手，难舍难离呀。最后刘备都掉眼泪了，送走赵云，他带着关张和他的人马就到小沛去了，把城池收拾了一下，贴出布告安民，几天的功夫把小沛治理得很好，孔融也就领着兵回北海了。过不多久啊，陶谦陶公祖病了，病得还挺重，他让糜竺由小沛把玄德请到徐州。玄德走到病榻前，还没等问候他的病体呢，陶谦又把那兵符令箭和印信拿过来了。现在他说话都很吃力了，坐在那儿后边得用那枕头呛着。玄德公，老夫年迈，现在病势沉重，看来是一病不起了。我的两个孩子不才，他们不堪国家重任。前两次我想将徐州让与玄德，您坚决不要，那时候大概看我陶谦身体还行，现在我已经病成这样，您想一想汉家的城池和徐州的百姓，无论如何您把这兵符令箭和印信拿过去吧。玄德一看这，哎呀，公祖，我不能要这徐州啊，我能容身于小沛就很不错了，我看你慢慢的将养病体，很快这病就会好了。陶公祖轻轻摇了摇头，我这病好不了了。玄德呀，我三次拱手让徐州，您不受，恐怕您想的是人事太单吧。那不要紧，我给您推荐一人，此人姓孙名乾，非常聪明机智，可以辅佐您成其大业。然后又嘱咐糜竺保玄德尽忠义，告诉玄德，我死之后我这两个孩子您还要多加教诲，望玄德公前途珍重。说完之后，陶谦是指心而亡，指着心窝死了，那意思就是告诉刘备，我是一片赤心，诚心诚意把徐州拱手相让。玄德一看放声大哭，糜竺过来就解劝，徐州不可一日无主，您应该先把兵符令箭拿到手里，把文武召集来，贴出安民告示，再置办丧事。玄德是一面安民，一面深表表奏朝廷，他是占领徐州牧，我暂时先管理着吧。所以这个信儿就传到曹操那儿去了，曹孟德就火了，好啊，我复仇没有报成，陶谦死了，最可恨的是这刘备刘玄德，一刀一枪都没废，他把徐州得过去了，这怎么能行呢？老夫一定要兵发徐州，先杀刘备，然后再把陶谦的尸首撅出来以报复仇，马上传令起兵。他的谋士荀彧过来，明公且慢， 学生有几句话讲，先生有话请讲当面。 明公这兵发不得， 怎见得？ 说过去汉高祖保关中，光武帝聚河内，都是先扎稳了一个根本，然后再取天下。有了根据地，竟可以战胜敌人，退可以坚守，虽然他们也有困难失败的时候，但是最终呢，还是完成了统一大业了。 我说咱们应该先把兖州和濮阳拿下来，把脚跟站稳，准备足了粮草，振起军威，再伐徐州也不迟，请明公裁夺。 多谢先生的提醒。 曹操不发徐州了，怎么办呢？抢粮食。这时候都抢粮，他抢啊，兖州的薛来也带着人马出来抢粮来了。曹操一听，怎么薛来也出城抢粮了？那么说兖州现在空虚了，咱们兵进兖州，先把兖州拿过来再说。 他让典韦为先锋，一边抢着粮食，一边进兵兖州。 这光打兖州还好点，就路途上这一抢粮抢出祸来。抢来的粮食不但没拉回来，叫人家都给扣下了，还把曹操的军马给抢去了100多匹，可把典韦急坏了。 这我回去见曹将军怎么交代呀？ 他一问手下军校，军校说前面有个大个子，就住在那个山坳里，那就找他要回来，他不给呀，带我去看。典韦催马过来了，果然在山下边站立着一个大个，头如麦斗，眼似钢铃，跨下一匹马，手中横着一口大刀，那刀跟别人都不一样，连典韦还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刀。那刀尖子特别长，往回倒卷着，刀背子上还有8个大金环子，一抬刀嘎楞一声，一落刀哗楞一声，特别瘆人呢、这叫9耳8环象鼻子刀啊。典韦的马到了他的跟前，就问他， 哎，是你抢了我的粮草和军马不成？ 这大个点点头， 不错，就是我抢的，赶快还与你家将军。大个微微一笑，哗楞楞把手中刀这么一横，你要胜了俺手中这口刀，我就把粮草军马一起归还。撒马过来。 两个人催开战马，就在这儿打起来了，100回合没分胜负。探视马飞报给曹操，把曹操给吓了一跳，怎么有这样的猛将？我来看看。他催马到阵前这么一看，立刻吩咐鸣金调典韦回阵，一声锣响把典韦给调回来。典韦奇怪， 啊，将军，我并未输于他人，因何调我回阵？典韦将军，你扶耳过来，如此这般。 典韦明白了， 待我再去战他300回合， 且慢，明日再战不迟。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第二天一早，吃过了战饭，典韦又来到山前，把那大汉叫出来。 大汉撇了撇嘴，手下败将，你又来了，撒马过来。俩人又打起来了，战了有个四五十个回合，典韦是拨马就败，大汉随后就追，追着追着就听耳旁哗楞楞这么一响，绊马索咵的一下，这大汉由打马上就掀下来，几个军卒过来把他绳捆索绑，绑进了中军大帐。曹操一看，喝退了军士，让开出去，哼，岂有此理。他亲自给大汉松了绑，请来上座，置酒款待。喝着酒一问此人的名姓，此人姓许，名楚，字仲康。哎呀呀，孟德一听可不得了，我是久仰大名，此位英雄力大无比，曾横推八匹马，盗夜九牛还。孟德一见此人无比喜爱，就把他给收下了，拜许褚为帐前都御。在打兖州的路上收了这么一位大将，然后曹操命许褚为副先行，跟着典韦取兖州。他们的人马一到兖州，许褚就跟典韦商量说，主公待我太好了，一见我的面这么重看我，我现在是寸功未立，能不能这第一仗叫我打？典韦同意了。到城前一声炮响，薛兰呢抢了粮刚回来，他听说什么曹操派人马取兖州来了，好啊，我正想要把曹孟德生擒活拿呢，交与吕布带我去战。他也不知道深浅，率人马杀出城来了，和许褚一见，通名报姓，二马盘桓，四个回合，叫许褚一刀把薛兰劈于马下。薛兰的兵马是连逃跑带投降，片刻之功，曹操就把兖州占了。占领兖州之后，饱餐战饭，兵取濮阳。吕布也刚回来，吕布划拉了点粮食，想在濮阳这会儿重新养一养他的锐气，然后好去打曹操。没等打人家，人家取完了兖州奔濮阳来了。吕布闻到之后，陈宫就告诉他，将军，这个仗咱们可不能再打了，曹操这不是来了吗，咱们闭门不出，高悬免战，不跟他打，多着把他的粮靠完了，他撤了就算完了。吕布不听啊，我怕他干嘛呀，曹孟德是我手下的败将，差点没让我烧死，他来了又奈何妨。孟德刚到，吕布领人马就迎出来，曹操早就安排好了，他派夏侯渊、夏侯惇、曹仁、曹洪、李典、乐进、许褚、典韦八员将战吕布。吕布再英勇，那两只手难敌四拳，这么多的勇将跟他一个人打，那怎么能行？二三十回合，吕布就敌不住了，叫人家曹操给杀得大败，最后剩下他自己了，拨马回城。刚到城边这，嘎一声吊桥提起来了，不让吕布进城。嗯，吕布奇怪，这怎么回事？城头上有人喊，感情濮阳里那大财主田氏已经把濮阳献给了曹操，你吕布再往前来，我们就用乱箭把你射死。梆子这么一响，是乱箭齐发，吕布没办法，气得在马鞍桥上大骂几声，落荒而逃。陈宫舍死忘生，保着吕布的家小，由打濮阳西门逃出来。濮阳丢了，这会上哪儿去啊？只好到定陶立脚安身。吕布刚到定陶，曹操的人马像潮水般的就拥上来，他不给吕布以喘息之机，你想喘口气都不行。曹操的人马一来，陈宫又劝吕布，将军啊，这回可说什么也不能打了。 咱们要再把定陶丢了，那咱们就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立锥之地了。吕布啊，又没听陈宫的劝告，把个小小的定陶也丢了。这回啊，是走投无路了。陈宫给他出了个主意，让吕布去投徐州刘备。还真不错，刘备把吕布给留下了，把小沛让给他了，这位吕奉先才算有个立脚安身之地。曹操打败吕布之后，平定了整个山东，他写表进京，以表自己的忠心。这些年呢，曹操从来和朝廷没断过联系，感情这是曹操的一个策略。如今谁在朝里边掌管着大权呢？李傕、郭汜这俩家伙，自从杀死司徒王允之后，他们就把大权都揽过来了。俩人是心黑手狠呐、啊，杀害忠良，鱼肉百姓，比董卓残暴十分呐、啊。他就连他的同伙樊稠都给杀了。把张济呀、啊，也给派到弘农去了。事隔不久，李傕、郭汜起了内讧了，这俩人在京城里边打起来了，打的是不可开交啊。最后，李傕把皇帝给劫到了梅屋，郭汜带着兵去抢。这俩人干嘛这么玩着命抢皇上啊？谁把皇上抢到手，谁就能有权呢。这俩在梅屋这儿又打起来了，李傕啊扣着皇上不放，郭汜啊把所有的文武大臣都给压起来了，然后俩人就在这儿打，呵，大杀了好几个月，两下军兵死伤无数啊。这就是历史上那段李傕郭汜大交兵。幸亏啊，国舅董承和杨奉徐晃救了皇帝的驾。董承、杨奉保着皇帝是到处奔跑啊，几经转道，最后啊还得回洛阳。洛阳不是让董卓给洗劫一空了吗？那也得往那儿奔呢、啊、那是建都之地呀、啊。皇帝也没办法，他只得答应了。哎呦，这皇上逃难呐、啊，感情更惨，是忍饥挨饿、受冻、风餐露宿，有时啊，只能煮几把野菜吃。他们在路上一共走了一年零五个月，于公元196年7月，才来到了洛阳。李傕、郭汜听说皇上上了洛阳。这俩立刻点兵直扑洛阳，打算把皇帝杀了，他们平分天下。这时有大臣给皇上献策，说如今天下能够制服李傕、郭汜的，只有山东的曹操曹孟德，您把他召进京来吧。皇帝一听，连夜下诏书，派使臣到山东请曹操。 使臣刚走，李傕、郭汜兵犯洛阳，天子当时吓得是魂不附体，把这十多岁的小皇帝都给吓破了胆了。杨奉请战，说万岁勿忧，等二贼来了，微臣我与他决一死战。董承一听，不行，不能打。为什么？洛阳城郭不顾，兵甲不多呀，连一粒粮食都没有，这仗这么大，且不如奉圣驾去山东投曹操去吧，别等来使回来了。帝从其言，你说的这办法很好，当即起驾往山东进发。刚一出洛阳，好家伙，征尘蔽日，金鼓喧天，哪儿来的人马呀？以为是李傕和郭汜的兵马杀来了，感情不是，是曹操派来三员大将 典韦、许褚、夏侯惇，这三位统帅着10000精兵是先锋官，曹操在后边压着大队人马。三员将一见李傕、郭汜的兵啊，一催坐骑就过去了。三位大将杀了一个山字形，把李傕、郭汜杀得大败。李傕、郭汜两个贼人还没等明白过味儿来呢，曹操的人马就到了。孟德手持宝剑，催开战马，身先士卒。李傕、郭汜哪儿敌得了啊？眨眼之功，被曹兵杀的，他们是四散奔逃啊。李傕、郭汜带着一小堆人马落草为寇去了。献帝一见，心中大悦，曹操当即把皇上请回了洛阳，自己的人马驻扎在城外。就在这天晚上，来了一位大臣访他，此人姓董，名昭，字公仁。曹操久仰其大名啊，董昭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洛阳已经荒废到这个样子了，明公不要在此地久住了，您最好把圣驾迁到许都。曹操一听是正合我意，他写表奏明皇帝，献帝不敢拒绝，文武大臣都得听着，因为曹操势力大呀，只好随着圣驾驾幸许都。在去许都的路上，半道碰上杨凤了，杨凤想把圣驾给拦住。杨凤怎么上这儿来了呢？自从曹孟德救驾之后，杨凤怕曹操容不得自己，他带着韩暹和徐晃跑这儿来了。现在他想拦圣驾，叫曹操把杨凤杀得大败，把大将徐晃收到了曹操的手下。就这样，曹孟德保着圣驾来到了许都。一进许都，是造宫殿、立宗庙、修省台、寺院、衙门。曹孟德自封为大将军，由他亲自把所有的文武都论功行赏，特别是他手下的文臣武将都升了三级。好家伙，曹操这权力大了，满朝文武谁敢惹呀？曹操掌了大权了，不论大小事情都得先问曹孟德，后奏天子。这天曹操在后堂设宴，把他的文臣武将都请来了。大家落座之后，曹操看了一看，列公，今天虽然大事已定，老夫尚有心腹之患，列公可知？众文武一愣，不知明公所患者何也。吕布自从在定陶被老夫杀败之后，他走投无路，今去徐州去投刘备，不藏虎狼之心，备乃世之枭雄。如果二人并肩与老夫抗衡，我将如何处置？感情曹操这块心病还挺重，他早就嘀咕着刘备和吕布了。按现在说，山东这一大片全归了他了，自己精兵20余万，战将不下几十员，还有这么多的谋士，从现在自己这个势力、这个身份都够数了。天子也由洛阳被他给劫到许都来了，可就这个事儿，使他是坐不安席。曹操整天想，如果吕布和刘备要携起手来到山东打我，可怎么办？这是两只猛虎啊，现在放吕布到了徐州，不亚于纵虎归山，等他长出牙爪定要伤人，所以他才把谋士们请来商量。荀彧一听，这有何难？明公啊，我有一计，刘备、吕布可除。刘备现在虽然统领着徐州，但他这个官是假的，是陶谦让给他的。我听说过，他虽然表奏过朝廷，天子那时候正在逃难，没工夫给他下诏书，就是说承认他了。借这机会呢，您可以给他下一道诏书，就让刘备当这徐州牧， 而且您再加封他个将军，刘备一定会高兴的。另外您再秘密的给他写封书信，叫他见机行事，把吕布杀了，这不就完了吗？如果说吕布知道了刘备要杀他，他一定和刘玄德反目。或许说吕布能把刘备杀了，咱们再去打吕布，我这叫二虎争食之计，请明公裁夺。哎呀呀，先生高计叫我太好了。第二天曹操就派出一个使臣去，拿着这诏书就走了。那诏书不是天子下的，就是他写的，他现在说什么就是什么，而且秘密给刘备带着封书信。天使就奔徐州来了。刘玄德干什么呢？玄德正在写贺表呢，他听说天子有打洛阳迁都许昌了，他要上表祝贺。正在这时听说天使到，赶快设摆香案接旨，旨意写得很清楚，封刘备为徐州牧，加封他为征东大将军。接完旨之后得款待来使啊，备好酒菜，在吃酒当中，来使就告诉刘玄德：“玄德公啊，曹将军待您可不薄啊。据我所知，他在天子面前以及众文武的跟前不断的夸奖您，说您胸怀大才，胸藏大志，还让我给您捎来封书信。”说着这天使就把这封信交给刘备了。刘备把天使招待完了，送回馆驿，他把这信打开这么一看呢、哎呦，曹操让他杀吕布，这我得跟我俩兄弟商量商量。他把关羽张飞给找来了，把信给这哥俩这么一看，张飞当时是暗箭大笑：哈哈，太好了，早就应该杀了吕布这匹夫。住口！刘备朝他摆了摆手：这是秘密的事情，你嚷嚷什么呀？刘备不让张飞喊了，你等我再想一想吧。第二天一早啊，吕布有小沛上徐州来了。他干嘛来了？吕布听说天子下了诏书，封刘备为徐州牧、征东大将军，他来祝贺来了。刘备赶忙把吕布给接进了大堂，然后摆酒，刚把酒宴摆下，张飞打外边进来，腾腾腾，他大踏步的闯进了厅堂，一问肋下宝剑，擦啷的这么一声，把剑就抽出匣外。吕布匹夫，休走看剑啊！当时把吕布吓坏了，哎呀，翼德将军，你这是为何呀？说着话，吕布看着刘备，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您摆酒款待我，您兄弟提了宝剑过来就宰，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刘玄德赶忙站起来：翼德，大胆，不许无礼，还不与我退了出去。张飞这气儿没消，提着剑站在那儿他不走。吕布一看，慢来慢来，吕布过来了，怎么回事？这我得问问翼德将军，你究竟这是为什么呀？一声不响举剑进门就杀，这得说个明白。说的什么明白？非是俺老张要杀你，就连曹操都要杀你。他给我大哥来信了，说你是不义之人。好嘛，让这位三爷给抖了出去了。吕布越听越糊涂，什么曹操说我是不义之人，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刘备赶忙把张飞给推出厅外，然后就把曹操那封信让吕布看了。吕布一看这信呢，哭了。这是曹操在离间你我呀，玄德公，你是把我捆绑起来装入囚车母龙送到许都，还是将我的人头砍下？哎，兄台只管放心，刘备不是那不义之人，我做不出这种事情来。我要是杀你，我还能给你看这封信吗？仁兄， 你只管回小沛去，我给曹操写一封回信也就是了。吕布谢过玄德不杀之恩。刘备刚把吕布给送走，关羽张飞打外边就进来。张飞是满脸的怒气，哎呀我的哥哥，你怎么到底把吕布给放了？曹操还有信，没信我都想杀了他，就把他杀了不就得了吗？你知道什么呀？刘备这回可不让了，一德你特意的鲁莽了，以后不许这样。我正在和吕奉先饮酒，你提剑闯进厅堂，这成个什么样子？以后再做些什么事情先想一想然后再做。我不杀吕布有不杀他的道理。曹操这封信你不是已经看了吗？啊，是啊，看了。你都看出什么来了？我看就是让哥哥你把吕布杀喽。你还看出什么来了？就记住这一句。刘备这个气，就记住这么一句呀，这是曹操的一计。啊，张飞愣了，怎么见得是一计呢？如今曹孟德挟天子，见许都称霸于朝廷，他所虑者就是我和吕布，所以才给我来这么一封信。我要把吕布杀了呢，不是除曹操一患吗？如果说我做事不密，被吕布知道了，吕布就能抢了我的徐州，杀了我，也算除去曹操一块心病，然后他好来打吕布啊，这叫二虎争食之计。你晓得什么？跟着里边捣乱，动不动就瞪眼，动不动就要杀人，真是岂有此理。哦，张飞傻了，你看看，哥哥您别生气，俺老张哪知道这信里头有这么些事儿啊？这曹操给你出这么个主意干什么呀？得了，我现在先不杀吕布了。刘备一听啊，看来以后还得杀。行了行了，你该干嘛干嘛去吧啊。刘备啊，赶快打发那位天使，他给曹操写了一封信，信写得很客气，告诉曹操现在我不得下手，要杀吕布容徐图之，你得给我一段时间。天使拿这信回了许都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同志们，我把他当个人似的， 哎， 有事跟他商量啊。我说当时我就说，我说我去卖卖大碗茶 啊， 你看行不行？嘿，我一跟他征求意见，他拿起把来了，往这儿还闭上眼睛，还咬脑袋，还掐手指头，在那，哎呀，自己的事儿嘛，可以试一试嘛。你咬什么脑袋？你也不怕散黄？ 你才鸡蛋脑袋呢， 对不对？你 说的没错啊。 怎么？ 好多事情你就是要试一试，实际上我那这是鼓励你干呢。 什么叫鼓励啊？ 啊？ 干就是干，不干就是不干。 有、 什么叫试试？我手里头有两片药 啊， 一个是糖做的，一个是耗子药做的。哎呀，也不知道哪片，这你尝尝试试试试。 你有那么强的吗？ 你做买卖没有试的？ 那要依着你呢？ 做买卖你就得横下心来，对不对？你闭上眼睛 啊， 这叫小卒子过河，你是破釜沉舟 啊， 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 嗯， 砂锅倒蒜，这就是一锤子买卖。哎，小鸡吃米你得强弩，瘦驴拉硬石你得撑住了，打重量你得冲胖子呀。你甭说没钱，你甭说有钱，你甭管这生意是什么样，你也得是屎个浪趴在那个铁道上愣冲那大铆钉，是那个癞蛤蟆上马路你愣冲迷彩小吉普。 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呦，您听啊，他全明白。哎，我跟你说啊，你那阵儿没干，现在干也一样啊。 什么现在干 啊？ 我现在干干嘛去啊？人家过去人家艰苦创业起家的，人家现在嚯、人家整个一个宫殿建筑 啊， 大红毯铺地，绿瓦红墙， 就是 啊，我顶风呛雪扎一小麻绳，二分我干嘛呢？历史回顾展 啊？什么叫历史回顾？ 寒碜别人还寒碜我自己？ 这可不叫寒碜。 怎么、 我告诉你，你的眼光得看远着点。 你说别人行，你别说我 啊， 我眼光看不远。哎，咱们中国有个深圳知道吗？ 谁不知道改革开放的窗口？ 现在你知道它是窗口了。十五年前你知道吗？ 十五年前不知道。 不知道吧？我就知道。 哟呵， 你有远见。 那 我当时一看，我说，哎呀，这地方好啊！哎呀，这个地方那边还靠着香港啊！香港比咱们有钱吗？是吧？那边是广州啊！广州人脑子活呀，是吧？哎，将来这儿是要给点政策，搞个特区能发展起来。哎，后来不是怎么，我没见着他们就起来了。 这是你想出来的？ 这不是我想出来的， 这是党号召的。 反正党号召，他也跟我想的差不多吗？ 哎，这话倒对，代表了人民的意愿。 我当时想的比这还多呢。 你说什么呢？ 这蛇孔这儿要干一个集装箱码头，多好啊！ 嚯嚯， 城里咱们搞这个加工事业 啊 边缘地带咱们开发旅游事业， 嚯， 咱们房地产盖大楼， 不错， 盖个艺术家别墅，我住第三层 啊， 戴志成住门口， 我给你把门去了。 你解决无业游民就业问题，那个 没听说过啊！ 啊，你说当初我要去了，我何苦现在在这儿？ 哎，不，您等等，说那么热闹，深圳你也没去， 你又提这事儿，没去不也怨你吗？ 你怎么又怨我呀？ 怎么不怨你？我当初我问他，我说你让我去到那儿去闯闯去，怎么着？你说他怎么说的？ 怎么说的？ 继续晃那个鸡蛋脑袋，还掐手指头。哎呀，自己的事儿去不去啊？自己说了算。你说你说这话多损啊！ 我说的没错。 怎么没错？ 你自己的事儿可不你自己说了算吗？ 你废话，你也不是不了解我，我们家里我是不是一家之主？ 是啊， 我说了算吗？ 怎么了？ 我说了算吗？ 怎么了？ 上个月发工资 啊， 为少10块钱，我爱人拷问我一宿。 哇 啊！我宁死不屈，装昏迷我才过的关。我说了算，我给你讲说。 不，你等等 啊！ 你爱人拷问你什么了？ 问我那是10块钱哪儿去了？ 哪儿去了？ 是不是送给小情人了？ 哎呦， 你说 这爱好呢？ 什么爱好啊？他都一不懂这行事，10块钱你找小情人，谁跟你？ 那我问问你，你那10块钱究竟干什么去了？ 我说不养身体了吗？ 买药吃了。 买糖葫芦、啊， 还嘴馋？ 什么嘴馋？你要不买，你从胡同口你回来，你拿两串，我能买吗？ 废话、啊、我那是给我小侄子买， 我岁数也不大， 还争嘴呢？ 什么争嘴啊？你给你小侄子买糖葫芦，你让我上外边瞎闯去？你说你这人，你多偏心眼、啊、 你那阵没去，现在去也不晚。 我现在我干嘛去 啊？ 我现在干嘛去？过去我那是去啊开路先锋，现在我叫随大溜，我不去。 反正你呀、啊、老有理，我看你就会动嘴。 谁说的？我动脑的地方也多了。 你动过什么脑子？ 我外地干不了，我北京干行不行？ 啊，这想法不错， 对不对？我想我开个买卖嘛。 好， 我开买卖跟大伙干的，我不干 啊。 什么卖电脑卖？不办那个。 那你卖什么呀？ 我卖冷门。 冷门？ 冷门？ 什么冷门啊？ 卖开那个卖麻绳麻绳的。 麻绳的呀， 哎， 够冷门的， 是不是？没人干的。 好， 然后从那个麻绳店继续往开扩大 啊， 往开来扩大，扩大成这个麻花的， 麻绳改麻花， 炸麻花吧。 哦，不， 然后再改成这个麻袋的， 麻袋的， 最后改麻将的， 还赌博呢？ 不是，就是卖芝麻酱的，卖麻将的。 那什么呀？ 那滚雪球吗？ 那就干吧。 干什么呀？你说这北京的买卖哪儿那么好干呢、 啊、 哎呦，一个门脸挨一个门脸，一天不见他都换仨牌子 啊。 这边是大出血、 啊、 那边就大牺牲、 嗯、 这边大甩卖，那边大处理，折腾这么热闹，一打听卖三角裤的。你说你卖三角裤， 你不懂，人这叫商业宣传。 我这小打小闹我不干。 那你干什么呀？ 我跟你讲，亚洲这边一干，咱们欧洲那边听见响，那个 那是导弹。 什么导弹呢？ 啊， 什么赚钱？我干什么？ 那我给你出个主意 啊， 你干房地产。 房地产？ 嗯， 不是跟你吹牛 啊， 北京房地产我是鼻祖。 哟，你干的最早。 知道当初我买地多少钱一平方米吗？ 我听见你买时多少钱一米？ 5块钱。 5块钱一平米。 便宜不便宜？ 太便宜了。 买上一个我就赚钱了。 还真行啊。一共赚多少钱？ 反正一平方米干赚啊，干赚是100块，100块人民币。 一平方米赚100块，你发了。 经济脑瓜有一点。 一共赚多少钱？ 一共赚了600多块。在这个我们家。 才6平方米啊。 地方小，我盖高层建筑。 6平方米能盖高层 啊？ 行吗？ 行吧，反正在里边这个站着还行，躺着有点伸不开腿。 哼， 你盖的这叫什么呀？ 盖到第七层的时候，旁边两个单位提意见了。 提什么意见？ 自来水公司说要盖水塔，得他们批准。接到居民委员会说这里边要盖烟囱的话，得污染环境了。 你盖的这是楼吗？ 结果让我给拆了。 是得拆。 拆了完了以后，盖了一小厨房，卖给我弟弟了。 那赚多少钱？ 赔2100。 哎，不对啊，你不说赚600多吗？ 盖那七层烟囱花2700多啊！ 哼，你瞧瞧。不过话说回来了，5块钱一平方米确实便宜。 便宜什么呀？现在还打的官司呢。 怎么打官司呢？ 钱我交给房东了，一打听不是他的，那地是房管局的。 你瞧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 倒霉催的。 这个不叫倒霉催的啊，这怨你自己没走正道。 什么叫走正道？ 走正道啊，改革发展，劳动致富啊。 劳动致富，我外边的环境不错，我们家小环境不行。 哎，你们家小环境怎么了？ 首先说我妈糊涂。我问我妈，我说妈，我停薪留职怎么样？我妈刚说是砸铁饭碗，你这不是吓唬我，我没敢干， 没干。 我说开小买卖。我媳妇给我读税收政策。你倒霉催的，你给我读这玩意儿干什么？我觉着不上算，又不行了， 又不行了。 5年以前我就想买股票，买我赚不赚？ 准赚。 结果我儿子追出来问我，爸，知道哪个赔哪个赚吗？我给问含糊了。没撒手， 又没干， 又过去了。他唯独买了这么6平方米土地，我赔2100多。你说我这是不是倒霉催的？ 这不叫倒霉催的，合着你全怨别人，你自己一点原因没有，啊？ 反正周围环境，但是我自己也有点原因。 自己什么原因？说说。 我这2年我净玩狗来着，反正。 听见没有？就这位玩狗，各位您是不了解，整个上瘾的，养了好条狗。天天跟狗在一起，你都分不清谁是谁。我告诉你， 怎么说话的？你怎么说话的？你 这叫玩物丧志。 我跟你讲，我这环境不行，我有一糊涂妈，我有一不懂事的媳妇儿，我有一讨厌的孩子，还有一个捣乱的狗，还有一个你。我跟你讲， 你全怨别人，自己一点原因没有。 我现在反正我也后悔了。 后悔有什么用啊？你得说说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我早都采取断然措施了。 我听听采取什么措施。 我跟我妈脱离接触。 媳妇儿， 我跟她离婚。 儿子， 断绝关系。 那狗， 把它宰了。 我呢， 个儿太大下不去嘴。 去你。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3岁。 你住在哪儿啊？ 我住在5号楼200楼。 好，开始吧。 两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 大家好，我是陈光。刚才是我女儿的一段电话录音。 小星星， 工作了10多年，少了些青涩和冲动，多了些淡定和从容。生活当中，我特别喜欢看电影，各种类型的都喜欢。喜欢电影中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也特别容易投入。记得有一次看动画电影《飞屋环游》，一段几十秒钟讲述人生从少年到老年的片段，只有简单的配乐，没有对白，但是却让我感动得痛哭流涕。其实每个电影讲述的都是一个故事，而每个人也在用生活诉说着自己的故事。我已经年过30，现在我的故事越来越精彩了，你的呢？ 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历史。 走进书中的世界，看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 变法第99天，1898年， 上表向朝廷报警，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豪情壮志。当然，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丹书铁册等于免死金牌吗？八旗是怎么回事？古代也有年终奖吗？ 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其实也很有趣。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让我们一起学历史。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3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3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3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3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3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3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有请我们的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李老师，咱们在最近这几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是给大家讲了，就是在这个季节，就是对应的脾， 对， 如何保健的一些方法。 嗯， 我想问一下，就是脾和其他脏腑之间的关系。您昨天在节目当中讲到了脾和肺之间的关系， 对， 那脾与心、与肝、与胆，它们之间的关系， 在这方面啊，这个我们强调了脾的重要性啊，这是中医啊。基础理论把它称为呢后天之本，特点就是一个整体观念，形容人是一部机器，这部机器呢有许多重要的部件，所谓重要的部件呢，那就是心肝脾肺肾了。那么作为脾来说呢，它居于人体的中焦，所以就说呢它也呢影响别人，别人呢也会影响它。 嗯，这就是整体观念。 是的，就是我们形容啊交通它是十字路口啊，南来的、北往的、东进的、西去的，这个路口呢不能堵，一旦一堵，心肝脾肺肾呢都受到 它的影响。 哎，对， 嗯， 实际上在临床上啊，这个脾不好的症状呢还是很多的，可以举出呢30多种。我们如何啊了解这些知识？如何呢把这个脾，我们把它呢调理好？从大的方面来说，从营养角度来说，什么叫营养？就是人。它要活动，嗯，它必须有营养的不断的供给，那就是说呢，这个脾，它有这方面的，脾主呢，用啊水谷精微， 嗯， 这个水谷精微呢是古代的词儿，啊，如果翻译到现代词儿，就是一个营养， 就是我们吃到肚子里的营养都靠脾来完成， 哎，它作为一个转输，那么作为这个呢，它就与啊我们五脏六腑营养的来源就密切相关了。特别我们讲到肺，它那个金木水火土嘛，实际上呢它供应所有的，跟它呢肺呢又特别密切相关，就是你身体弱，那说明呢免疫力不行。你看一看啊，凡是经常耐感冒的人，你看看他的脾胃如何， 嗯， 你去倒着来验证我们这个观点。你看看经常感冒的人，你问问他，你的脾胃怎么样啊，咱不说100%，最起码 啊，95以上。 嗯。 啊，这就是说我们在临床啊观察这些，你看理解中医的啊理论也好，精华也好，有说过时了。什么叫过时了？我们去验证一下，看看是不是过时。另一个我们说的，这感冒为什么提呢？这一年四季都有感冒。 嗯。 啊，所以中国人对感冒啊不太重视。就认为哎，谁没得过感冒啊？这话可不能这么说。感冒对每一个人来说呢，产生的一些影响和造成的危害可是不一样。你比如说年轻人感冒，他不吃药，六七天他就过来了。但咱中医呢是六经传遍啊，就后来呢啊就传出来了，是这样的啊，也是依靠机体的啊这个能力。 对， 所以我们机体有很多的能力。 就像您讲过，自洁能力、自调能力， 对， 适应能力， 嗯， 啊，应变能力， 对，代偿能力，很多很多了。要往深处说，就把身体的一些能力恢复了， 调动起来， 哎， 让他们发挥他们应有的这些能力。 这个咱们讲的就有点深了。我们刚说了，经常感冒的人，你看看脾胃，你看看失眠的，再看看咱们脾胃的功能，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呢？血不养心，心不眠，这说明什么呢？脾什么哪一方面呢？脾血 不足了。 为什么不足？他老想事儿，想事儿呢他就思 伤脾。 所以这个健康我们也讲起来，因为我经常说这话，健康它需要方方面面。说我们为什么讲这么细， 嗯， 特别要讲到脾，脾和肺，脾和心。失眠的人他在琢磨事儿啊，所以你要知道啊，我们谈到脾，你要知道什么首先不伤生，是不是？ 对。 啊，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你这部机如果不伤生，现在这条件多好。 嗯。 这活个八九十很轻而易举啊，它跟过去不一样。过去解放前中国人平均寿命多少？你看现在平均寿命蹭蹭的往上涨。 所以说，我们第一就给大家就提示，就给大家讲了，养生首先不要伤生。 哎。 嗯。 你也知道，你看我们现在讲脾了，脾主运化精微。脾主运化水湿， 嗯， 你要知道怎么就伤脾了。 对， 你看，四则伤脾，说了吧？ 嗯， 啊，四则伤脾，它耗的是什么？耗的 是脾 血，脾通血嘛。 嗯，过劳伤脾， 哎， 耗的是脾气。 对，耗的脾气， 嗯， 耗的是脾阳，啊，累了以后他还想动吗？他不想动了。 对， 动他动力不足了。因为他伤了。 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有一次哈，就是在咱们养生堂二店，一位老太太带着她老伴儿来了。她说我们家装修了，我老伴儿呢身体特别棒，就是那个瓷砖那么沉，他帮着那个装修工人去搬。他说他没事儿，他跟年轻人一样使。可是呢，结果一个星期以后就出现了心动过缓。后来他就问我是不是跟他过劳有关系，我说太有关系了。 对， 他说那你给他讲一讲，不让他干这个重体力劳动。后来我就跟他那老先生说，他说我认为我没问题了。 嗯，这个劳则伤脾，这不就听说了吗？ 嗯。 那么还有什么伤脾的？我们把那这些事儿呢，我们都说清楚了，那么大家知道听了我们这档节目，他以后注意了，那减少，那就减少 对 脾的伤害了。啊， 遇上烦心的事儿，想一想，想开了就不去想了。遇上体力太重的活儿，你超负荷的劳动，我就不去做了。 这个除了这个呢， 嗯， 我们说呢，寒，在这个养阳时候说过， 对， 湿主阳， 寒伤阳， 寒伤阳。 嗯， 你既然它是脾呢，它主运化， 嗯， 运化运就是一个动词， 动力，就是， 它就是一个动词， 动，嗯， 啊，运嘛， 嗯， 是吧？它动词，那么动词就考虑到那是阳为动啊，就是我们说的这阳是人生命的动力， 对， 是我们消化循环新陈代谢的动力。 嗯， 你看看脾虚的人是不是啊，爱躺着赤卧， 是， 对不对？ 嗯， 哎呀老累啊，你看这个电视台报一个啊，报一个病例，一个年轻女士啊，他们是白领，他就特别爱吃这个什么雪糕啊冰淇淋， 嗯， 他有这个爱好，现在人们条件好了想吃什么吃什么， 对， 但是呢他老觉得哎呀没精神， 嗯， 一开始呢你想啊竞争性多强啊， 嗯， 啊他老得找词啊就休息，他没劲儿，他就想躺着，看了很多地方也没找出他的病根。后来一位大夫就问他，问他问出来了，问什么来了，就爱吃是 大雪糕冰淇淋，那就是这意思。 吃的过凉，伤了脾阳了，体内的动力就不足了。 没错啊， 嗯， 所以呢，就是试卧，对四肢无力，脾主四肢，知道了。所以我们为什么强调这个凉了， 要少吃， 一定要少吃、 啊。你说不吃吧，不可能都做得到，还是少吃。 这个少吃啊， 嗯， 还宏观，你再把它说具体了，吃饭前不要吃。 对，在你饿极的时候，千万不要吃。 对。为什么呢？那你想想啊，你吃饭之前，你吃凉了以后，是不是影响动力了？ 是， 影响动力。你吃完以后，它容易消化吗？它不容易消化呀、啊。所以你饭前你就不要吃凉。 嗯，因为咱们常讲饭前先喝汤。 为什么汤？汤是凉的，是热的？ 是热的呀。 他能喝冰淇淋汤吗？ 不可能。 那肯定没有一个人这样理解。 对。 那汤肯定是热的。 嗯。 小孩吃饭之前。走回家吃饭去，哎呀，奶奶我要这个，也胳膊更疼啊，要什么给什么， 白 了。你想想，小孩夏天他要什么？肯定要那个，啊，一人举着一个 冰激凌啊。 那回家肯定不吃了，光吃这个，零嘴都不给他吃。 吃完饭以后可以吃一点儿，吃完饭以后他胃口占的地劲多了，给他吃多了，他也自己就自动不吃了。 所以啊， 嗯， 少吃这个呢，还得说什么时候吃。 对， 啊。所以我们讲自然法要给讲到位，讲细了， 嗯， 是吧？让大家一听，说你是越做细了，它不越好消化吗？ 对，它好借鉴， 是吧？你讲的太粗了、嗯，有的人消化能力高啊， 嗯， 有的消化能力不高啊，是吧？所以这个量啊，一个是时间啊，我们强调，还有一个量啊，这个量就是少吃，是不是？因为吃太多了以后，是吧？凉透了，那就完了，伤了脾阳，以后容易什么呢？容易吃完饭肚胀， 嗯， 你得告诉他说你这样吃没关系，告诉你吃完了以后你会造成这样的症状， 嗯， 你会感觉到肚胀难受。 对， 因为他知道难受呢，他不就记住了吗？你又不把这个危害说到位，嗯，他哦就完了，他该怎么的还怎么，你把他说到位。经常肚胀的人，你看，你看我们许多老年人，你问他敢吃，敢吃凉的，那个水果他都不敢吃。 对， 连个呢凉拌菜都不敢吃。 嗯， 你再跟他谈什么冰淇淋、雪糕啊，这话别跟我说，我从来都不沾。为什么？他已经伤了脾阳了，是不是？ 您不说老年人，有的年轻人也一样，吃个苹果梨得要拿热水泡一泡再吃。 对啊，他还得切成片啊。 嗯、对， 第一个切片是什么呢？他吃不了那么多。二一个呢，切片呢，他泡在热水，热得快。他知道科学吗？哦，要多吃菜啊，多吃水果，但他吃不了，他享受不了。所以就说人的阳气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为什么叫西阳虎？ 嗯， 他阳气不足，不足以后呢，你再吃点凉的，或者年轻时候已经伤了啊，他肯定还不会吃那个。 就是自身的阳气已经减弱了，你再用外界再去伤阳，那就更加严重。 是啊， 嗯， 这不就清楚了？ 对， 哦，我们知道了。这个脾胃的重要性大家明白了，养生首先不要伤生，我们也知道了怎么容易伤生，是吧？伤脾， 对， 哦，思劳，还有这个凉，这不就清楚了吗？ 嗯， 那么我们把这些掌握了，然后知道你这来太晚了，是吧？你早来呢，之后我们还容易得这病吗？是不是？很多朋友我都这样说，所以养脾就是帮助脾，是吧？我们把那给咱说清楚。 嗯， 你看我们都是伤阳，伤阳你看很多，五更泻，那是什么？早晨一醒盹就赶紧跑，跑哪儿？卫生间报道去。 对。 起晚了之后什么？ 对。 就装裤兜子里了。你几点醒？几点往卫生间跑？不管是冬天，夏天。 嗯。 这都如此。所以有人说，冬天谁乐意离开那个热被窝呀？ 是。 都乐意多躺会儿。但不行，只要一醒走就密集跑，就是一次的是最轻的，也得一上午得连着两次。 对，有的老年人一上午不敢出去。 对啊， 嗯， 就得这个病的人就是不敢出去，是吧？他出去以后，你那俩眼啊紧啥的，他哪有卫生间、 嗯？ 这些人都是很痛苦，都受什么受制？影响着自由。当你有了病。这样的那样的病怎么样？ 你受的这个总病痛的治，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说呢，准备今天是多给大家时间，但是呢，就是我们乐意呢 跟姚老师乐意把我们所学到的知识、掌握的知识以及这些方法啊，特别自己通过啊多年悟出来的这点东西，这都是甩干，这都是精华的东西。 对 啊，你到什么地方之后，你没人讲这个， 嗯， 男人讲，就你现在去看中医，他也不能跟你讲一个病号，我给你讲了一个小时，那别的病我还看不看？ 是， 是吧？所以说我们要给了我们这个平台，我非常珍惜这个平台，是吧？我能够把我自己学到的知识，如果你自己存在这儿有什么用？你把它展示出来， 嗯， 最起码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呀、啊。 这也是我们很多就是祥康朋友爱听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很多老年人，你看每天到四点。然后坐在收音机旁电话都不接，就是非常珍惜这个节目，因为从这个节目当中能学到很多知识和方法， 所以就说呢 还有一些这个教训。 对， 嗯， 所以这个呢脾呢，我们现在谈香港自然馆实际上就是一个帮字， 嗯， 大家注意帮字别伤， 嗯， 简单不简单？高度提炼就那么简单， 就 是 第一要帮扶身体， 对， 第二要不伤身体， 在这时候， 嗯， 是吧，就是这时候下雨， 下雨天湿度比较大， 所以在这个环境当中，是吧，有的人就格外难受，压气啊，身上发黏的啊，没有精神的，无精打采啊、 嗯、 啊，就这样说明了他身体有湿气。 对， 是吧，而且这些湿气啊一定要在这时候， 嗯， 是吧，我们及时把它清理，这就叫自然化，这就是帮脾、 嗯、 脾主运化水湿，它功能减弱了或者紊乱了，我们用这个香港的这些方法干什么呢？帮助他、 嗯、也就是说有些人在这个季节他难受，就是体内他有湿，再加上阴天外界的湿度也大， 这 所以说他就难受了。 这话说在点上、 嗯、如果外界呢要是一个就是天气特别晴朗的天气，他又好受点，还不这么明显。 对，所以啊有关脾的这个内容啊是很多很多，我们讲了脾气，我们讲了脾阳，我们讲了脾血， 对， 现在还有脾燥呢，但虽然少啊，在临床比较少见。 您一提到脾燥我就想问您、 嗯、 比如说就在这个阴雨天、 嗯、 而且体内又有湿，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燥的东西，可以吧？ 可以啊， 但是不能吃多了 啊。对啊， 嗯， 因为什么呢，你比如说这个湿它也不一样，注意这个问题， 嗯， 是吧，你说现在那个暑湿它又有湿它又有热，等了慢慢下完雨之后这天气不热了，就是一个湿，注意啊，这个不一样啊， 嗯，每一个阶段还都不一 样， 它的特点不一样。 对， 嗯， 现在呢这个叫暑湿， 嗯， 等天气不热了以后就是湿， 嗯， 哎，再呢一刮秋风温度一降就是什么寒湿， 哦， 你看看这是一个概念， 嗯， 哎，湿的程度还不一样啊，湿的最重的程度是全身水肿，这是最重的，这个在中医来说应该用浊水法。还有一种呢， 有是局部的， 还有一种这个是水湿，这是最多的了、 哦、对 啊，这是最多的，这个你先别健脾，你先把湿清理出去， 嗯， 这是一个治法，也不一样，它的程度也不一样啊。你比如说还有一种湿不是水的，那、啊、这是湿啊，有稠的有稀的，稀的呢就是水肿，稠的呢就是痰， 痰 再稠的比痰还有，这 是 大 的呢， 痰核。那你比如长疙瘩，中医啊认为是痰核， 嗯 啊，你看啊，为什么就叫痰饮症？你去看汉代的啊，张仲景的那个《伤寒论》， 这个听您讲过， 啊，讲过吧？ 嗯， 哎，痰饮症，稀的为饮，降的为痰，聚集在一起，那就是痰核。你看这方法都不尽相同，所以现在的人呢过思。他不能想事儿吗？压力那么大，竞争性那么强，他能不想事儿吗？ 对， 所以这些怎么看？话是好解释，但是搁在谁身上，谁也得想。为什么这个伤脾？我就说的这伤脾那么多，脾胃不好那么多。 嗯，来自方方面面的原因。 哎，方方面面原因。 嗯，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 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你好，李老师。 哎， 你好。 你好，你好， 杨老师好。 哎，你好，你好。 来说说。嗯， 好，跟您交流交流，我这个两年的这个身体变得挺好的。 哦， 我是急性的类风湿。 哎呦， 急性的类风湿困扰了我好几年。 嗯嗯， 经过用咱这茶呢，我这身体现在变化的挺好。 哎， 你一听跟收音机听了这个广播呢，我就是只用了咱们那个三步曲五步操泡脚。 嗯， 现在我也不当团长了， 卸任了。 我这个病就从这个寒引起的。 你看看， 湿的，这个腿睡觉我的老伸不开，老是脚底老是凉的。 哦， 嗯，从那泡脚呢，一天就有时候泡两次，有时候泡一次。 对了， 我现在感觉的挺好。 嗯， 喝了咱们那茶跟咱那酒呢，身体恢复的也挺好的。 嗯嗯， 这团长的问题解决了，太好了。 嗯，最起码睡个舒舒服服的觉。 是对，对，我这胃喝的也挺好的。 哦， 嗯，胃喝的挺好的，吃饭也香了。 嗯， 睡眠也改善了。 好， 嗯，我们通县的老师对人也挺热情的。 哎， 哎，像我们上那儿拔罐的呀，先捏呀，回头拔罐啊，回头给贴贴儿啊， 嗯， 是真热情。这几位老师， 对， 嗯，您得替我表扬表扬他们， 表扬表扬，还得鼓励鼓励， 嗯、 还得给 对，还鼓励鼓励我们的老师，还得靠我们这帮老师对这帮老年人的健康负责，是吧？ 对，保驾护航嘛。 是。 嗯， 李老师。 哎， 我跟您我咨询个问题啊。 好。 那个什么，我老公他心里头老爱起热。 从哪儿起热？ 就心里头。 哦，心里热。 老是心里热的，嗯。 哦，这是老伴儿的事儿是吧？ 对，老伴儿的事儿。 哦。 我现在和咱们的身体都挺好的了。到现在我这类风湿，急性类风湿已经6年了。 哦， 用咱们那茶2年了，我这个几乎这小病就算都没有了。 哎， 确实挺好的。 哦， 用的也及时。 哎， 嗯，我就是说说您给我说说我老心里反热。 好嘞，嗯， 谢谢李老师啊。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这个要是、啊、咱们给解释解释是吧。 嗯，心里老发热。 发热， 嗯， 他还没说全， 嗯， 发完热他发燥，而且还容易发烦，还容易发脾气， 那、嗯、肯定的，一发热就发燥，一发燥就发烦，一发烦肯定就是脾气大。 你看他老伴就不错，是吧？因为他的这个病，是吧？成为家庭的关注者，是吧？可是呢，是吧？老伴的病就忽视了。实际上呢，但是你有条件。 泡脚啊， 泡脚啊， 加点盐呢， 推推肚子呀， 对，做做太冲穴的按摩呀， 对了， 嗯， 实际上我跟大家说吧，它的实质是什么？内热， 有内热， 但是呢，就是我们的内热， 嗯 啊，要通过人体它有一个调节机制， 嗯， 哎、这个机制啊，说一旦发生了 故障了 ， 嗯， 热散不出来， 对， 就叫窝里反了。 嗯， 说如果你把它弄得呢，搞得呢上下通内外通， 是 它还有这个内里发热， 把内热散出来， 它就不存在了、 嗯。要不就从皮肤散，要不从上下排下来， 对不对？ 对， 是吧？你看有的人，是吧？通过一排毒尿得很黄很浊、 嗯，对， 是吧？内热清了吧？ 有的是尿得非常烫，感觉到排尿的时候、 啊，是吧？你看呢，有的人排着大便，是吧？哎呀，恶臭就在里边发酵啊！ 是 啊，发酵完才臭啊！ 嗯， 是不是？哎，所以你一拍去，你看很多人高烧不退，结果大便一下来，烧马上退了，是

不相识。这两首诗的大意是，你家住在哪儿，我家就在横塘，停下船问一下，或许我们还是同乡呢。我的家临近九江边，每天在九江畔来来往往，你和我同是长干人，从小不相识，真是遗憾呐。长干行属于乐府中的杂曲歌词，它本是一些残存的民间乐调的杂曲。这两首小诗清新活泼，简朴自然，似乎就是一个传家女的寥寥数语，诗便写完了。民歌中本有男女对唱的传统，称为相和歌词。崔颢继承了前代民歌的遗风，在诗中也采用了男女对唱的形式，心生爱慕，但萍水相逢，所以女主角的抒怀只到或恐视同乡为止，男主角的表情也只以自小不相识为限。之后的故事如何，只有待读者去想象了。词有终而意不止，这就是抒情诗中的中国风吧。诗中提到的九江，地处江西北陲长江南岸，因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北段位于其境内，因而有金江带湖之说。古老的长江水从九江城边流过，奇秀甲天下的庐山如卫士守护着九江。九江依山傍水，得地利之便，优雅至极，于是又有了天下眉目之地的美誉。要寻觅九江前世今生的印记，不妨从江畔的锁江楼开始。锁江楼位于九江的滨江路，从此路过，总能见到锁江楼瑰丽的塔尖是直插云天。锁江楼始建于明朝，当时叫江天锁月楼，楼高三层，周围筑有四条铁牛，为的是消灾免患。上有七层六角的锥形塔，叫文峰塔。楼塔都是石雕砖结构，极为坚固。锁江楼塔历经风雨侵蚀、战乱洗礼，甚至地震摇撼，依然是岿然耸立。与锁江楼相邻，还耸立着一座宋代风格的鼓楼，建筑飞檐翘角，四面回廊，门前一幅楹联，写有世间无比酒，天下有名楼，吸引着无数游客驻足。它就是因《水浒传》当中的宋江提反诗、李逵劫法场等故事而名噪天下的浔阳楼。登上浔阳楼，凭窗远眺，可见庐山巍巍，楚天浩浩，长江一泻千里，思古之幽情油然而生。沿江傍湖而行，还可一览琵琶亭、浪井、烟水亭、周瑜点将台等众多历史古迹。九江不仅是历史文化名城，还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在历史上是四大米市和三大茶市之一。说起九江当地的美食，更是一地区一风味，有庐山云雾茶的杨枝烹饪的虾仁，